孝景皇帝上。元年冬十月，丞相嘉等奏功莫大于高皇帝，德莫胜于孝文皇帝，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，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，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，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。制曰：可。夏四月乙卯，赦天下。遣御史大夫卿至代夏与匈奴和亲。五月，复收民田半租，三十而税一。初，文帝除肉刑，外有轻刑之名，内实杀人。斩右指者又当死，斩左指者吃五百，当一者吃三百，率多死。是岁，下诏曰：加吃与重罪无异，幸而不死，不可为人。其定律：吃五百约三百，吃三百约二百。以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，张欧为廷尉，楚元王子平陆侯李为宗正，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。仁始为太子舍人，以廉谨德性。张欧亦是帝于太子宫，虽至行名家，为人长者，帝尤是重之，用为九卿。欧为吏，未尝言暗人，专以成长者处官，官属以为长者，亦不敢大欺。二年冬十二月，有星备于西南，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赋。春三月甲寅，立皇子德为河间王，豫为临江王，余为淮阳王，非为汝南王，彭祖为广川王，发为长沙王。夏四月壬午，太皇太后博士崩。六月，丞相申屠加薨。时内史晁错朔请谏言事，辄听，宠幸清九卿，法令多所更定。丞相嘉自处所言不用，即错。错为内史，东出不便，更穿一门南出。南出者，太上皇庙阮园也。嘉闻错穿宗庙园，为奏请诛错。客有欲错，错恐，夜入宫上夜，自归上。至朝，嘉请诸内史错，上曰：错所穿非真庙园，乃外阮园，故冗官居其中，且又我使为之，错无罪。丞相嘉谢，罢朝。嘉谓长史曰：吾悔不先斩错，乃请之，为错所卖，至赦因呕血而死，错以此遇贵。秋，与匈奴和亲。八月丁未，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。丁巳，以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。彗星出东北。秋，衡山玉雹，大者五寸，深者二尺。荧惑逆行，守北辰，月出北辰间，遂星逆行天庭中。梁孝王以窦太后少子故有宠，望四十余城，居天下高于地，赏赐不可生道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，珠玉宝器多于京师，住东苑访三百余里，广睢阳城七十里，大至宫室， 为复道。自宫连主于平台30余里，招言四方豪俊之士，如吴人梅胜、严纪、齐人杨胜、公孙轨、邹阳，蜀人司马相如之属，皆从之游。每入朝，上使使持节以胜于四马迎梁王于关下，既至宠幸无比。入则侍上同辇，出则同车，涉猎上林中，因尚书请留，且半岁。梁侍中郎夜者助吉尹出入天子殿门，与汉宦官无异。